照片，笑到我身边，演的关系背叛，感觉如此混乱，感叹不思议的遇见，每天都像亲切一样浪漫，我们今天看着见，走过这个终点，好想亲亲你的脸，你若是湿的表情，我能够清晰的辨明你，这叫迷人的笑容，我心里最美的风景，你只是过客的背影，我依然能够记得清你，也是恋爱 说回去吧，转身泪湿眼底， 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 时光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 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。